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六十一集，孤立缘由。唯一例外的是江西清理寺的郎中陆同光，这位老兄和彭侍郎一样是个厚道人，见唐范好像还懵懵懂懂，不知各种缘由，便委婉地告诉了他，还拐弯抹角地暗示他，梁侍郎不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，建议他最好找个时间去给梁侍郎道个歉，免得梁侍郎怀恨在心，以后唐范就要经常穿小鞋了。唐范谢过陆同光的好意，但对他的建议却装作听不懂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，这个官职也不是自己求来的，是吏部分配的，梁侍郎不敢去找吏部的人算账，就把气撒到自己头上来，实在莫名其妙。做人当官确实常常要妥协，但也不能退到没边了，这样只会让人欺负到死。再说了，梁文华既然心胸狭窄，那么自己就算是去侦查道歉，把错全揽在自己身上，人家该记恨的还是照样会记恨。陆同光见唐范不肯听他的话，心中叹息一声，暗道年轻人还是过于骄傲气盛，总有一天吃了大亏之后才会认清现实，便也不再劝，而是本着结个善缘的心理，给唐范说起各清理寺的一些琐事来。他总归是个热心人，还主动指点唐范。 你初到清理寺，与寺中下属都不甚熟悉，尤其是那些不入品的寺院早吏，虽说地位卑微，可也是这些人最会偷奸耍滑。你若想要知识得到他们啊，不妨先请他们吃个饭，彼此联络联络感情，也好趁机了解一下情况，免得遇事都被蒙在鼓里。 唐范谢过他的指点，又试探问道， 我在没进刑部之前，听说各清理司每月都有聚餐，彼此轮流做东，此事是真是假？ 啊，不怕陆兄笑话，我虽然父母早亡，但一个人平日开销也不在少数，说是有这规矩，我也好早些去借点钱，免得到时候拿不出钱请客。 陆同光点点头， 啊，确实有规矩，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咱们去的地方都不是什么仙客楼这种大饭庄，只是普通小饭馆罢了，而且啊，用的也不是大家的俸禄。 唐范就很诧异， 那钱从何来？ 两人交浅言深，陆同光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跟他实话实说。原来这刑部跟唐范想象的不太一样，虽说是冷衙门，但也不是一点油水都没有，像一些大案要案，只要不是跟谋反有关的大案要案，一般呈到刑部来，刑部是可以自己决定的，这其中就有可以商榷的空间了。比如说判流放，300里和3000里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判杖责，杖10跟杖100肯定更不一样，是轻是重都由刑部说了算。许多罪名大明律上只有笼统的规定，如果碰上有人疏通活动的，判轻一点也无妨，但这也是要看地区的，像浙江啊、湖广啊、江西啊，都是属于比较富庶的省份，有钱人多，能够拿钱疏通的也多，像唐范所在的河南啊、贵州啊、云南等等，油水就要少得多，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规矩了。所以各清理司轮流做东聚餐，其实就是那些富庶一点的清理司拿出一部分油水来请客， 免得其他清理司看着眼红跑去告发自己，到时候鱼死网破，大家都没得玩。见唐范恍然大悟，陆同光就道， 你也无需担心，大家都知道这河南清理司没什么油水，不会强要你请客的。不过你初来乍到，若是要和其他人处好关系，最好还是别吝啬那点银钱。你要是担心请客的钱不够啊，我这还有点。 唐范总算见识到他的厚道了，连忙笑道，不用不用，我就问问，多谢老哥的好意，请一顿饭的钱我还是出得起的。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我还当是每个月都要请呢。这一来一往，两人的关系立时亲近了不少。陆同光失笑， 这怎么可能啊，这个请法就是布堂大人们也请不起啊。 那敢问老哥，本月月底该由谁做东啊？陆同光捻着胡须， 按照规矩应该轮到我了。 那感情巧了，这样吧，我与老哥打个商量，插个队，这个月底就先由我来请如何？陆同光也好说话，就点点头道， 也好啊，反正你刚上任，确实也可以借着聚餐来熟悉同僚，联络感情。不过定地点的时候你且注意，不必定那些大饭庄大酒楼，定些物美价廉的小饭馆就可以了。否则啊，你若开了个头，这后面的人都会怨你的。 这是良心建议，唐范也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连忙受教道，那可要请上几位布堂？陆同光摇头， 不用，几位布堂爱惜羽毛，不会与我们混在一起的，但是请上各司郎中和员外郎即可。 主事也不必请吗？员外郎是郎中的副手，主事则是再下一级，品级是正六品，每个司都是各一人。陆同光又摇头， 不用，就郎中和员外郎。 这里头都是有讲究的，在陆同光这种一司长官眼里，主事属于打下手的，虽然有品级，但不必过于亲近，否则便混淆了主次，会让人瞧不起。如此看来，六部的规矩又比顺天府要森严一些。如果是在顺天府请客吃饭，唐范一般都会将老王那样的巡捕班头一并叫上，以示上下同心。看来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规矩。唐范记下了这些细节，又与陆同光聊了几句，就准备告辞离去了。说起来，他到现在还没有到过自己的地盘，见过自己那些下属呢，自然要回去认个脸熟。结果陆同光叫住了他， 润清老弟啊，这有件事儿啊，我得先跟你说一声。 唐范见他如此郑重，感觉有点不妙。陆老哥，但说无妨。 你如今那位副手员外郎尹元化，就是梁侍郎的门生，本来准备顶替你这个位置的那个人。 唐范心中不由一沉，带着陆同光透露给他的这个噩耗，唐范终于来到自己的职房。这里跟其他各司职房都没什么区别，稍微不同的也就是里头的摆设，原先是有不少花花草草的，可见他的前任周郎中是个喜爱栽花种草之人。只可惜主人一走，下属又不知道新上司是个什么爱好，这些花草就被移走放到了廊下，都快枯萎了。唐范一走入职房，便见有人正准备从里头搬出一盆芍药。他见了唐范，连忙将花盆放下，行礼道， 下官河南清吏司主事戴鸿明拜见大人。 唐范让他免礼，这些花是前任周郎中留下的吗？戴鸿明应是，前任主官是病死的， 照说许多人都有点忌讳，新官上任，这里头的东西都是要让人重新置换的。他见那些造例偷懒，只换了笔墨纸砚，没有班花，又见时辰差不多了，眼见唐范拜访完上司同僚也该过来了，只好自己动手准备把花都搬出去，免得犯了新上司的忌讳。谁知唐范却道，我看着挺好的，就不用挪出去了，还是搬回来吧。就是这些花草都没人浇水了，得赶紧浇点水，免得枯死了。戴鸿明一听都快哭了，心想那之前干嘛要费那个力气搬进搬出，但他也不敢反驳。俗话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谁知道这位唐郎中会不会因此觉得自己懈怠，就找他的麻烦。所以他唯唯应是，然后便将手边那盆芍药搬回原位，又要去搬外头的。唐范叫住他，语气很和蔼。戴主事，这些琐事自有旁人去做，你先别忙，本官有话想与你聊几句。戴鸿明闻言有些惴惴， 不知大人想问什么？ 你不必紧张，我就是随便问一问，这河南清吏司里除了你之外有几位司员？ 回大人，共有四位，其中两位是文书，另外两位是听差，大人若有什么需要跑腿的活，都可以吩咐他们去做。 他顿了顿，露出一点讨好的笑容。 当然，若是大人有什么要紧的事不方便交给他们，交给下官去做也是可以的。 戴鸿明今年四十开外，却还在刑部当着正六品的主事，归根结底除了他自己没有什么大本事之外，也因为没有什么背景，跟着周郎中干了九年，一直都在原地踏步。他不像员外郎尹元化那样有个好老师，像戴鸿明这种三榜进士，出身只比举人强上一点，所以只能依靠上司提携。结果周郎中一死，他顿时又成了没娘的孩子。眼看来了唐范这个新上司，原本也可以当成新靠山来投靠，只可惜唐范抢了尹元化的位置，尹元化对他恨得要命，他背后又有梁侍郎撑腰，这个新上司能不能坐稳位置还很难说。戴鸿明心里那个纠结呀，在唐范到来之前内心挣扎了老久，一看唐范居然这样年轻，心头顿时凉了半截，觉得他一定斗不过尹元化，最后充其量只能沦为傀儡摆设。唐范笑了笑，似乎没听懂他的言外之意。这样吧，本官头一天上任，你去将人都叫过来，大家彼此也好熟悉熟悉。戴鸿明有点失望，不得不强打精神硬了下来，分头去叫人。一刻钟后，人员基本到齐，众人齐齐向唐范行礼，又一一自我介绍。唐范扫了一圈，忽然问， 怎么不见尹员外郎？ 戴鸿明暗暗叫苦，强笑道， 尹员外郎说他老毛病犯了，腿脚有些不便，走不动路，让我向大人告罪，说是来不了了。 此话一出，众人脸色一变，这分明是不将唐郎中放在眼里啊。他们便都瞧着唐范，想看他如何解决此事，却见唐范脸上微微露出惊讶的神色，关切道，腿脚不便，可是瘸了？怎么听着像在骂人？众人暗暗嘀咕，看着郎中大人一脸的真挚关心，又觉得不像。戴鸿明言语讷讷，支支吾吾的道， 可能是殷员外郎有什么风湿痹症的老毛病吧。 开什么玩笑， 尹元化今年才30开外，哪里会得什么风湿痹症？可戴鸿明总不能说他是故意跟您过不去，所以再给您下马威吧。唐范叹道：“哎呀，尹元外郎如今才刚过而立吧，年纪轻轻就得了痹症，以后该如何是好？也罢，既是他有病，就该好生休养才是，不来也罢。”果然是个软柿子，众人暗暗地想，都觉得他是知道尹元化的来历，所以不敢跟对方撕破脸。下一刻，他们又听见唐范道：“这样吧，戴主事，你让人去外头买点东西给尹元外郎送过去，就当是本官的一点小小心意。”戴鸿明无奈地问：“ 送什么？” 没想到这位新上司不仅不计较尹元化的无礼，还打算主动去低头，这得面到什么程度啊？他暗暗地悲悯着，心情算是彻底跌到了谷底，仿佛已经可以预见自己一片暗淡的前途了。唐范仿佛对众人各异的情绪毫无察觉：“你到药铺里去买点防风和石菖蒲。”这算什么礼物？戴鸿明一呆，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啊。 唐范不悦道：“难道本官说的不够清楚？”“ 不不，下官这就去。” 石菖蒲是什么功效他不知道，但谁都知道防风是治疗风湿痹症的。戴鸿明一时没弄清楚这上司到底是真明白还是假糊涂，保险起见，他又问了声：“ 大人，这两味药要各抓多少才合适？石菖蒲就是治什么的？”“ 石菖蒲啊，主治癫狂健忘，有醒神抑制之功效，正适合尹元外郎的病症吗？至于抓多少，我看尹元外郎病得不轻，起码一种药得抓个4-5钱才够吧。”感情这是在嘲讽尹元化呀。原来这位大人不是怕了他，而是要跟人家对着干呢。可这药送过去，尹元化不得气得发疯啊。众人一时反应不过来，都呆呆地看着唐范。戴鸿明苦着脸道：“ 大人，这不大好吧？” 唐范笑容输得一脸，冷冷看着他：“怎么，你打算违背本官的命令？”戴鸿明打了个机灵，连道不敢。买当然不是他亲自去买，散会之后，戴鸿明拿了钱，吩咐底下一个司员将这两味药材买过来。那司员本是被尹元化骂过的，又有心讨好新任郎中，便一口气买了半斤回来。戴鸿明一看，脸都黑了半边。他也知道这是唐范在逼自己站队，如果自己做的不能让唐范满意，那日后肯定就会被他疏远排斥。但是戴鸿明本来就跟尹元化不对路，就是不干这种事，尹元化同样看他不顺眼。思来想去，戴鸿明咬咬牙，心想拼就拼了，便亲自抱着药材送过去。那头尹元化正得意于自己给唐范的下马威，冷不防其中一个素来讨好自己的司员跑来，对他将唐范之前说的话又汇报了一遍。尹元化一听就气坏了，心想那个唐范这是在咒自己啊。结果还没气完呢，戴鸿明真就把药材给送过来了。不到一天，刑部上下就都传遍了，河南清吏司的尹元外郎仗着自己有个当侍郎的老师，不把新任上司放在眼里，却没想到反被狠狠摆了一道。尹元化借口自己腿脚疼不去参加新上司的会议，转头唐范就送石菖蒲讽刺他脑子有病。所有人听到这件事儿，肚皮都笑抽了。 但又暗暗地为唐范担心。逞一时之快，岂有好果子吃啊？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左侍郎梁文华耳中。听了门生的告状，梁侍郎自然火冒三丈。他气的不是唐范去羞辱尹元化，而是唐范明知道尹元化是自己的学生还敢如此做，分明是不将他放在眼里啊。这年头面子大过天，唐范一个小小的郎中第一天来到刑部，连脚跟都没站稳就敢挑衅部堂高官了，这是没脑子还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？但以梁侍郎的地位，贸然将唐范叫过来训斥一顿会显得有失身份，而且这件事其实是尹元化不尊重上级，有错在先，真闹大了对尹元化也没什么好处，所以当时梁侍郎什么都没做。